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人同人相处之所以难呢，是有好多时候即係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心入面諗啲乜啊。咁有时候当你啊猜度唔中或者缺少嗰份嘅默契呢，往往啊，尤其是呢唔知点解啊，越系亲密嘅人呢你就越容易伤害佢。 係啦，同埋就算系同一句说话我讲出嚟。嗰、那個意思同埋你接收到嗰個意思咧，又可能係唔一樣 嘅。就因為呢一個唔同步啦，又可能就引發啊更加多嘅一啲嘅即係衝突啦，所謂嘅。咁啊，有好多時候真係嘅，尤其是我哋啊即係生活壓力啊，好多時候都係好大啦。咁、有多時候你只能夠逆來順受啊。舉例，你喺公司嚇啱啱俾老細散到立立令咁樣樣，咁唔通你同老細講話啊？你自己講到我咁樣樣，你自己做得好好咩？呢一句你永遠都係個心入邊啊，潛台詞會諗嘅啫嘛。 又或者係我今日就炒你。心入面谂啫，听日都系准时翻工啦。 系啦，咁呢一啲永远你都系会谷住谷住嘅。咁嗱，但系唔等于你呢一啲嘅即系负面情绪咧唔发出嚟，只不过你可能会咧啊揾某一啲嘅对象去发。嗱、啊，通常咧往往呢一啲遭殃嘅对象咧就系你身边一啲咧最亲密嘅人啊， 系啊， 哪怕系屋企人又好啊， 系啊， 另一半又好啊，尤其是即系可能头先阿 Winnie 都讲啦，即系嗰一个唔系话你原本就系想将呢啲情绪发泄喺对方身上嘅。只是因为对方、啊、可能、啊、见你放工啊回到来了，今天想着都真的关心的，可能大家以往都试过阿妈、啊、比较亲密一点我啊，说 是、 哎、回来啊厨房有汤啊，喝碗汤先啊，这样 得啦， 是啦，通常都是得啦，你放工回到来之后你可能就是你给我静下啦，我想坐下头一阵先啊，但是有时候阿妈就关心啊嘛，喝、哎、啦，啲汤冻的啦，摆了好耐的啦， 知啦知啦知啦 咁咧嗱，系啦， 系仲要临尾搭多句饭，哇！ 系啦， 个白炸弹就喺呢个时候引爆啦。 其实你阿妈都无辜噶嘛，有啲阿妈即系都觉得喂，我而家叫你饮汤，你话阿妈烦，于是乎又再饿多几句，哇！你谂下呢一个画面，系咪真系咧？ 晏昼已经受咗好多气啦，仲要翻嚟引爆多另一个炸弹，真系，唉。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有时候咧，一个人嘅情绪咧，真系要爆发起上嚟，要控制一啲都唔容易嘅。不过点解好多时候呢，即係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太过情绪化系唔好呢，其实我觉得一种情绪嘅表达出嚟呢，我觉得系有需要嘅。 系嘅系嘅。 但係之所以一个人情绪化过头呢系唔好，系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如果个情绪呢凌驾于个理智之上嘅话呢，就会影响我哋做一啲嘅决定。即係例如话头先举个例子。你阿妈佢好声好气叫你喺厨房攞碗汤出嚟饮 ,ok? 咁一般嚟讲，如果你系处一个即系比较即系心情平复嘅状态嘅话呢、其实你会好识 handle 呢一件事。你会知道点样同阿妈对答。嗱，即系你可能乖嘅，咁你咪唉饮咗碗汤佢先咯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我真系想唞一阵先至饮，咁你都会谂到一个啊，因为呢个阿妈同你由细相处到大噶嘛，你会知点样应对佢，你应该知道点样同佢讲嘢咧，佢会饿少句嘅，会锯啲嘅，会俾你真系唞一阵先饮嗰碗汤嘅。咁嗱，但系当你情绪化起上嚟嘅时候咧， 你系唔会谂呢一啲嘢，你只系会觉得你停，你唔好烦我，你俾空间我。 嗯， 咁于是乎你就会用一个即系好唔恰当嘅 或者好负面嘅方式去处理啦， 去处理呢一件事情。咁而往往我就系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情绪化之所以大家觉得唔好，就系佢真系会左右你做一啲嘅决定咯。无论系讲紧同身边嘅人相处，定系可能喺做事层面上面睇都系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嗱，我唔知阿 Winnie 你算唔算系一个好情绪化嘅人啊？坦白讲，我就唔算系嘅。 我觉得普遍男性都比较少情绪化，因为佢哋好少将自己嘅感受会发出嚟。 系啊， 系啦，即系有咩辛酸嘅嘢都系咕一声吞落肚，然后翻到屋企笑面对住自己嘅老婆仔女噶啦。 系啊，但咁样样咧，唔系一件好事嚟。 系啦， 因为当一爆起上嚟嘅时候咧，真系火山大爆发噶、 啊！你见日本有咁多嗰啲即系恐怖嘅即系谋杀案啊，其实好多时系因为日本人本身嗰个情绪系比较压抑啊，即系就算系面对好多工作嘅压力咧，都会死人。就好似之前我记得有一套日本电影喺香港上咗，就系、是、受够了，我要炒老细咁样。 哦，系啊， 系啦、啊，其实嗰个男主角系受咗好多嘅压抑，但系佢就冇谂住去同其他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去抱怨去呻，结果咧就真系差啲令佢走上自杀呢条路啦！ 因为好多时候即系男士都会有嗰种所谓嘅尊严啦， 或者标签啦，呢啲嘢有泪不轻弹。 系啊，由细到大可能即系唔知点样潜移默化咧，被教育到都系咁样样嘅。咁好多时候即系有一啲所谓嘅困难啊，或者系阻力啊，都系要自己谂办法去面对。因为嗱，其实男人谂嘢模式就系咁嘅。我同你讲，对件事有帮助咩？冇啊嘛。即系我如果会同你讲得嗰件事嘅话，一系你真系喺实际上面咧帮到我嘅，咁、我咪会同你讲，我就系望你可以帮到我咯。咁但系如果呢一个人其实帮我唔到嘅，咁我就费事同你讲啊，一嚟嘥时间，二嚟重提呢一件事，我心情亦都唔好。咁嗱，但系女士就唔系、哦，女士就系咧，我讲出嚟，我舒服咗，其实就算件事冇帮助都好，起码对我自己个人咧系有帮助嘅。 系佢起码放松咗，即系将我自己嘅负能量抛咗俾第二个先。 系啊，嗱，所以我唔知咧，阿 Winnie 有冇听过咧？即系嗱，嗰阵时候我曾经喺即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咁诶上嗰啲一啲即系所谓情绪管理嗰啲班啦。咁佢哋讲开一个 scenario 嘅一个嘅环境状况嘅，即系佢讲紧就系话一男一女同居噶啦。咁、咧男嘅要工作，女嘅同样要工作。咁唔好彩咧。两个人在当天同一日呢都真的过了非常之不好的一日。两个都心情糟糕到不得之了。两个都同时回到家。咁当回到家的时候，个女的会是怎样呢？ Kenny 啊，今天在公司那里啊，被人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真的好不开心啦。 是啦，咁跟住个男的会是怎样呢？通常都是不理啦。唔出声啦，跟住你翻到去已经吓成日烦完噶啦，见到自己嘅挚爱又喺度自己烦自己一轮，咁于是乎佢会点做咧？佢于是乎就想揾个空间俾自己，佢又喺厅嗰度行入房，个另一半就由厅嗰度跟入房，跟住佢由房又行翻出个厅嗰度，个另一半又系跟住，咁啊最后屘佢就行入厕所锁埋嗰度门啦。 哇！ 嗱，咁跟住咧呢个时候。原本嗰件事系即系个女啊吓，讲紧嘅系当日佢有啲咩唔开心嘅遭遇啊嘛，但系个焦点开始由当日发生嘅事变到而家呢一刻嘅事。 你唔爱我啦 ，Kenny。 即系佢系嗰种咧，仲系好歇斯底里嗰种嘅讲啊，话 你唔爱我啦 ，Kenny。 点解你唔认我啊？我唔开心啊！你都唔关心我嘅， 你都唔陪我，你冇应我啊！ 系啦，只系不停咁样要系扯啊一啲嘅，即系要求啊、索求啊咁样样。咁嗰个男嘅依然继续喺度压抑自己，即系嗰个好不满嘅情绪，因为佢知道佢唔可以爆。如果佢爆嘅话咧，就系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噶啦， 就一定分手噶啦。 唔系分手咁简单啊！ 哇， 系你嗰个情绪，因为嗱，通常男人都系佢个压抑嘅情绪咧，当佢爆出嚟嘅时候，有好多时候点解会有家暴嘅出现咧？就系因为佢要爆发出嚟，佢控制唔到啦。尤其是当你经历完一日非常之唔如意嘅一日嘅时候咧，嗰种嘅情绪嘅压抑咧，你喺嗰个 moment 其实你真系要俾空间。 临界点嚟咯，真系 真系临界点嚟噶。嗱，咁当然呢一个事件即系佢冇一个所谓嘅结局嘅，但系当你想象到男同 侣都同样遭遇非常之糟糕嘅一天。咁大家对于佢点样应对啊，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其实有好截然不同嘅睇法咯，系。 嗯，咁所以其实之前咪有嗰啲讲两性关系嘅书咧，叫做《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其实因为大家虽然大家都系有个脑部啦，咁但系佢构造啊，同埋佢谂嘅方向啦，同埋嗰个思考模式咧，其实真系好唔一样噶。 系啊，咪所以其实我自己我倾向都系咁噶，即系讲翻头先我都话，其实我自己唔算系一个好情绪化嘅人，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啲情绪咧嗰啲即系大起大跌，唔会话好表现出嚟啊，唔会话丁蟹嗰种咧，好歇斯底里，点解啊？点解啊？唉，算啦，系我嘅错。即系我冇嗰啲嘅，咁但系咧，即系当我好多时候咧，例如话积压起上嚟嘅时候咧，我都会有试过爆发嘅时候。咁但系嗱，我唔知啊，因为 Winnie 咧相比之下咧，其实我又觉得 我的情绪系好稳定 嘅。你系情绪稳定，即系你又同我一般接触嗰啲嘅女仔嘅情绪丰富嘅表现咧，你又好似唔系好有嘅。 即系我平时系唔会 Kenny 啊，我好唔开心啊。 系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嗱，又唔知系咪 够熟啊嘛？我哋因为 呢个可能系其一，又唔知系咪、欸。因为嗱，我谂你可能喺朋友面前咧，你应该好少表现嘅。即系我谂啊，我唔知啊，再 friend 啲嗰啲啊，即系 best friend 嗰啲啊，你会唔会向佢发脾气啊？有冇试过？ 唔会，我反而系会选择可能好似你咁样啤埋自己，因为好似你头先所讲，我唔开心，我讲完出嚟，其实系对件事冇帮助嘅。咁、我自己搞掂咗个情绪，我再出嚟，哈哈咁样笑翻，咁咪好咯。 但你唔开心，你唔会同人生嘅咩？都会系嘛？ 少啲，因为我其实最近咧都有了解过，其实自己系一个感性嘅人咧，定系理性嘅人咧，有嗰啲所谓啊哈佛大学嘅心理测验啊嘛。咁、我上网做过啦， 嗰啲九型人格嗰啲咁样嘢， 类似嗰啲啦。咁总之系做大概30条问题啦，咁了解一下究竟你系感性型定系理性型嘅。咁我发现咧，我自己嘅分数咧系偏理性嘅，而且分数嘅低嘅程度咧系男性先至会有。嗰、那个分数 哦，得意喎！你都中意做呢啲咁样嘅测验嘅咩？ 啲心理测验几好玩啊嘛！ 你搵一次嚟玩一下都好 啊 ，share 俾你先。 好啊 ，OK 啊。咁啊，嗱，即系其实讲到情绪控制或者情绪管理啦，呢、這个学问都几大下。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真系讲下，喂，即系如果要控制啊，或者管理自己嘅情绪嘅话，应该点做？ 好。 要管理自己嘅情绪咧，我谂系咪第一步应该要承认自己嘅情绪咧系需要管理先咧？ 咁呢个系咪首先系女性要承认咗先咧？因为头先我哋讨论到男性系偏向比较压抑自己嘅情绪，或者唔愿意自己承认系一个情绪化，甚至系我唔希望将自己同情绪化画上一个标签，而反而身边遇到一啲朋友系真系情绪化嘅人咧。多数都是女性的、 其实我觉得两边都要的、即是当然啦，太过情绪化的亦都要控制啦，咁、但系太过内敛嘅咧，亦都唔系一件好事。 系， 即系因为你唔发出嚟，唔等于你冇情绪问题嘅、你只不过系压抑住佢咁解嘅啫。所以我都觉得你其实应该要学习一下去点样样去管理啊，点样喺适当嘅时候将呢一啲嘅情绪去表现出嚟咧。其实成日都系讲要揾一个适合嘅渠道咁解嘅啫嘛。即系因为有任何嘢都系噶嘛，有入你一定要有出俾佢。 系， 如果冇出嘅话咧，慢慢积埋积埋啦，就会系啦，对身体唔好啦。 情绪便秘啦， 对身体唔好啦。OK。 咁讲到方法，哇，真系好多喎。咁但系其实我哋唔系话所谓咁样几招啊，例如好多时市面上咪有嗰啲深呼吸， 系啊， 饮啖水。 呢、个世界真系好，呢、 个空气真系好清新啊！或者落街行个圈咁。呢啲短期内就可能嗰下系可以嘅，咁但系其实应该系有个根底上嘛，因为好似你头先话斋，本身一个情绪唔好嘅人，好难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好好先生，一个脾气好好嘅人系冇可能噶嘛，好多时都系会经历一啲巨变啊，先至会令到自己嘅性格 咁样样， 突然间唔同，同埋好多时点解我哋会觉得嗰个情绪突然间发出嚟，或者突然间会发脾气，甚至系咁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嗰、那个触发点同自己过去嘅记忆有类似嘅、即系例如攞个例子就系俾老细闹，咁 可能第一次俾老细闹嘅时候，觉得唉好伤心，好伤心，唔开心啦。咁但系到第二次嘅时候，闹完再闹，闹完再闹，嗰啲不安嘅情绪一路累积嘅时候咧，就会开始发出嚟啦。 嗯， 咁所以呢个时候，嗰、那个其实系唔系一次两次而变成一个情绪差嘅人，而系经过日积月累嘅时间，先要令到一个情绪化嘅人系咁样练成出嚟噶啦。 不过其实你咁样讲起咧，我即系身边有个嘅朋友啊，咁啊佢就系做嗰啲文职工作嘅， 嗯， 咁已经算系压力相比其他同事冇咁大啦，因为佢其他同事系要跑数嗰啲做 sales 嗰啲，佢又唔使，咁、 嗯、 但系佢咧嗱，最近我都见佢咧，其实个情绪咧系有啲唔系太稳。因为咧，正如好似阿 Winnie 讲啊，一嚟就系佢即系可能转咗新老细啦，咁、 啊、 老细对佢嘅要求咧，同以往嘅老细有啲唔同啦，即系亦都觉得佢可能个人咧唔够进取啊，咁啊，当然 文职要进取噶， 要噶，佢嗰份工要、哦，因为其实佢其实都有一个爬升嘅阶梯噶嘛，咁、 嗯、 佢又唔系话要你做一个所谓嘅秘书位啊，嗯、你净系坐喺度嘅话，跟住借斗份量又得，咁唔得嘅佢其实原来系，即系其实佢都希望佢可以进取啲啊，咁你都望佢系想升噶嘛？咁于是乎咧，咁佢就会觉得啦，你要进取啲。于是乎佢就即系俾一啲嘢佢啦，去做啊，去试啊咁。咁但系因为我呢位朋友咧，以往就其实冇乜点样接触过嘅。 哦， 咁嗱，佢某程度都系上进噶啦，佢都尝试啦。咁但系因为经验嘅缘由啦，咁所以即系你做起上嚟嘅时候，都唔系话即系一时三刻可以即刻应付得到。 系， 咁但系老细喺另一边嘅索求咧，亦都吓、啊，即系唔会话俾太多时间你啊。 你都做咗咁多年啦， 系啦， 应该可以做到噶。 嗱，咁咧嗱，一路好似阿 Win 头先提啦，就系话啊，一开始即系会话你啊，之后再话你啊，再话你啊，咁令到你个人本身嗰个自我价值已经系变到好低啦。咁而最后尾咧，去到咧就系佢老细咧开始系讲啊，其实你真系要谂一谂，你系唔系适合呢一份工 啊？ 嗱，我作为朋友，我听到佢咁讲咧，嗱，我因为我同佢讲话，其实我觉得你老细都可能系关心你嘅，咁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即系俾你去尝试其他嘢啦， 直接俾信你啦， 咪咯，直接俾信你添啦，可能系，咁我觉得可能其实即系如果从一个 positive 嘅角度啊，正面呢个角度去睇，其实可能你老细都唔想你有一个太过安全嘅感觉， 嗯， 令到你咧即系喺个 comfort zone 入边咧，唔会再去好进取去即系向上游啊，咁啊，所以其实即系你。应该用个乐观啲嘅态度去睇咯，咁但系调翻转佢就唔系嘅，佢甚至乎咧，即系我讲嘅说话好多都听唔入耳啊，即系觉得自己开始好冇用啊，跟住咧讲下讲下嘅时候有少少情绪崩溃，又想喊又剩咁样样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我知道其实佢压力好大嘅，讲到一个位咧，其实佢都话，哎，我明你讲咩，我明你讲咩，但我真系好唔开心，我好担心咧咁样样。嗱，去到嗰啲位嘅时候，你真系唔知道可以点样帮佢。嗱，而最担心嘅就系咩咧？因为我哋讲过呢一个情绪咧。当你凌驾于理智嘅时候咧，咁喺做事方面咧，其实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咁 啊， 之后我听佢 越做越得、啊，真系会 越做越得噶。同埋咧，好多时候佢做决定系畏首畏尾，即系又惊自己做错，但系又要做，又要惊老细闹。于是乎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佢都唔知道究竟呢个决定系要从自己嘅 experience 判断去做好啊，定系要猜度主子嘅心意去做好啦、啊。而最后屘做出嚟之后咧，就两头都唔到岸啦。咁啊，即系因为嗱，老细就会问噶嘛，原来你做呢个决定就唔系老细想要嘅决定嚟嘅。咁老细问你，咁点解你做呢个决定啊？咁啊，佢又其实谂呢、這个都唔系我真心想做嘅决定，因为我系从你嘅角度去判断我做呢个决定嘅。但佢唔可以同个老细咁样讲啊嘛。咁所以其实就只会令到自己越做就越耷咯。 嗯，但系其实可唔可以由另一个角度睇，即系好似你所讲，由对方嘅角度去谂件事，或者谂点解对方会问呢个问题，即系例如头先老细系讲咗一句，你好好谂下自己嘅方向或者适唔适合呢份工啦。咁、 啊、 可能如果系同我讲嘅话，咦？唔通系老细谂住补税一个月俾我，等我去搵下自己有啲咩工啱我？可能系个机会嚟嘅， 大顺丰咁样样话。唔系，其实我都有同我朋友咁样讲啊，即系我话喂，其实嗱，即系你老细咁样样对你讲， 嗯， 其实我觉得咧，嗱，又系从一个比较正面嘅角度去睇啊，你可能真系唔适合呢一份工嘅， 或者唔适合呢一个工作性质， 系，即系可能而家嗰个 job nature 未必真系适合你嘅。咁嗱，我从来都觉得，正如头先阿 Winnie 有提过嗰套日本电影啦， 受够了，我要炒老细， 系啦，我要炒老细。咁假设咁样样，嗱，呢一部戏其实都系噶，你一路以为，咦， 原来即系辞职唔做嗰份工，你从来冇谂过呢一条咧系一条出路嚟嘅。 嗯， 但而事实上呢一条可能真系一条出路嚟嘅。 噔噔， 吓咁当然唔系话鼓励大家辞职唔做啊吓，咁但系即系往往出路系又喺度咯，争在系你自己发唔发现到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情绪化咧，其实唔单止系自己察觉到，好多时其实自己未必知嘅，反而咧系身边嘅人觉得你系一个情绪化嘅人，即系好似我上网打情绪化三个字啦，其实就会有一啲诶网上讨论区嘅朋友就系话，我女朋友经常情绪化，巴打点算？ 求救 系啦，反而系身边嘅 嗰啲女朋友系自己唔察觉到 嘅，系啊，咁正常嘅，咁因为女性头先讲嘅系即系。中意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嘅出嚟，咁但系喺男性又觉得，系你讲完出嚟，咁都系要我氹下你啫，咁你想我点啊？咁样， 但 系 好难嘅，因为咧，你有冇？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应付一啲好情绪化嘅女仔咧？即系我自己都试过啦。 系系点啊？经验之谈，巴打巴打。 就算唔系太太啊，阿太太啊，有时候都会情绪化啦。 总会有嘅。 咁啊，唔好讲话佢啊，以往即系可能一齐过嘅女朋友啊。都一定会有情绪化嘅时候，而当一个女仔情绪化嗰阵咧，其实真系几考一个男仔牌嘅， 就好似脱缰嘅野马咁样，无法控制啊！ 因为其实嗱，你话系唔系单纯讲一啲安慰嘅说话咧，又唔系嘅，即系佢可能你嚟嚟去去都讲话，诶、哎，你唔好唔开心啦，诶、哎，做乜事啫？哎呀，我喺度啊，我陪你啦，唔好唔开心啦，你重复讲多几次呢一句说话，佢就会觉得你冇心思噶啦。咁於是乎你又諗啦，你講一啲即係實質啲嘅建議俾佢啦，點樣可以做好啲啊？我唔係想聽呢啲啊！啊，跟住後屘你就諗啦，咁、啊、究竟我喺度做緊啲咩咧？当你可能沉默咗啦，你觉得啊，咁、哎、我做一个 good listener 咯， 系啦， 我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啦，好唔好？唔出声啦，跟住佢又会觉得 唔得 噶，你唔氹人嘅。 你有冇听我讲嘢噶？ 系啊，或者系唔系啊？你讲啲嘢嚟安慰我啦，因为其实你已经系听紧佢讲嘢噶啦。但系佢就觉得你不如你讲啲嘢嚟安慰我啦。于是乎，你又重复再讲翻， 你唔好唔开心啦。嗱，其实实质上即系证明呢一句说话系冇用噶咯。 但系唔系，因为我真系有试过咧。即系因为嗱，到心平气和嘅时候咧，我有问翻即系对方嘅，我会问话喂，其实咧，即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个人认为我应该讲啲乜嘢係最氹到你嘅呢？我有好即係认真同佢研究探讨嘅。佢就真係咁样答我喎，话咪同我讲话你唔好唔开心囉，其实咁已经好够㗎啦。但我发现唔系喎，真係每次嘅时候都唔好够。咁当然即係其实我諗你讲出嚟嘅时候其实唔系重点你讲啲乜嘢。其实嗰个含义我后咪解拆过。 係係。 所谓呢其实你讲嗰句呢你唔好唔开心呢唔系单单一句说话而系你俾佢感受到你系做緊一啲嘢氹緊佢令到佢真系觉得你唔想我唔开心。 喔、哦。 咁所以其实呢嗱的而且确你可能讲嗰句说话 work 嘅。咁但系呢要佢 work 嘅话呢你前提系首先你要俾个女仔感受到你讲呢一句说话你真系唔想我唔开心。 我真系 好难啊！ 好难参透。我觉得咧，你可以参考一下韩剧嗰啲情节咧。当个女仔又好唔开心、好嬲猪嘅时候咧，你就一手拥佢入怀。 系啊，嗱，啱啊。 嗱，呢啲咁嘅举动就系万大事有我，我唔会俾你一个人噶。 你讲得啱啦。 Yes， 因为其实嗱， yeah！ 有时候咧，你点样令佢感受到咧？真系一啲 body gesture， 一啲嘅身体上面嘅举动接触。 系， 即系嗱，你净系单单讲一句，你试下喺度一路玩住手机，喺度碌住 WhatsApp 啊，一路讲话你唔开心啦。呢件事都唔系第一次发生㗎啦。我同你做其他嘢打机啦咁。嗱你咁样样系唔 work 嘅。 紧张我㗎。 即系如果你真系呢俾佢感觉可能系一个眼神 或者一隻即係你個手嘅接觸啊，你捉住佢對手啊，甚至乎你擁佢入懷啊、 哦， 一切一切你俾佢喺你膊頭上面喊，哇！呢一啲真係 work 喎，認真喎， 係嘛？係啊，袋落袋先。 咁佢啲情緒咧，咁樣 hea 曬出嚟嘅話咧，好快佢就冇事啦。 哇！ 係啊，真係認真。 咁當然呢個大前提係因為你除咗嗰個舉動啊，或者令到佢覺得你係關心佢之外咧，另外有啲咩方法咧可以舒緩到例如另一半啊，或者身邊嘅朋友情緒化嘅時候咧？可能是慢慢去氹佢，即系例如啊，你系咪做嘢好大压力啊？或者系其实你可以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噶？你觉得呢啲方法有冇用咧？ 即系叫佢自己讲翻自己而家嗰个嘅状态啊？ 嗯， 我谂都有用嘅，但系即系嗱，呢个我觉得要睇时机咯，因为都真系有时候咧要睇翻佢想唔想提。 哦， 其实真系嘅，因为嗱，当然普遍咧，如果你特别系讲女仔嘅话咧，佢如果真系唔开心，佢想讲嘅话咧，你唔问佢，佢都会讲嘅，系OK。咁但系嗱， 男仔咧，但系例如如果身边个男仔黑口黑面， 男仔 唔讲嘢， 男仔如果佢 点叫都叫唔到， 系如果你问咗佢一次，你话你有冇啲咩想同我讲噶？咁如果佢冇，咁你有佢、哦，我真系觉得你有佢。 哦， 你唔好扯佢，你扯佢只会为佢制造烦恼。即系 even 就算女仔，我都试过遇到一啲咧，即系其实如果佢话，我真系唔想再讲住啊。 你俾我冷静自己一个人啦、啊。 咁又冇咁 dramatic 嘅，你下下都呢个 dramatic 嘅演绎， 好高 音。你下下都呢一个，因为 听个收音机已经想走出嚟刮我一巴。 系咯，全部都呢一个一式一样嘅演绎嚟嘅，已经忍咗你成晚噶啦。唔系佢咧，其实就佢咧，其实就即系比较即系会冷静啲讲，我自己接触过嗰啲就系、是，佢都话俾你知佢唔开心嘅、 嗯。 一开始嘅时候佢都会讲话自己有啲咩唔开心啊，有啲咩嘅遭遇嘅。但系你发现讲到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可能自己都会停自己话，啊算啦，都唔好讲呢啲住啦，不如讲其他嘢啦、 哦。 即系佢都唔想净系围绕住呢一件唔开心嘅事咧，一路喺度讲落去。咁我觉得如果去到呢啲位佢想 break 嘅话咧，咁就大家俾个空间大家啦。尤其是男仔更加系添啦，呢个空间好紧要嘅，我觉得系。 转头翻嚟继续。 想要好好处理自己嘅情绪嘅话，首先要学识点样同佢做朋友。Trouble is a friend， 来自 Lanka。 难题。 系 今个礼拜嘅题目系乜嘢呢？咁因为上个礼拜我哋讲存在感咧，最重要系咩？手提电话，你知而家智能手机几普遍啦、啊。 系 咁，但系如果你身处一个处境，就系你人身处喺香港，但你三个月冇手提电话用， 嗯， 亦或你要三个月喺深山入面等你自己一个。但是身上有部智能电话陪住你， 嗯， 你会揀边个情景呢？ 等先，你讲緊冇手提电话用，嗯，即是同埋你冇一部手机喺身。 係啦。 哦，即係去 咁你可以去电话亭都得嘅，或者公司嗰啲地线电话都得嘅。 三个月。 係啦，人在香港冇电话用， 嗯， 定係人在深山但是有智能手机陪住你。 我觉得对我嚟讲唔係好难揀喎，我会选择人在香港冇手机，嗯， 但系冇手提电话，啊， 对我嚟讲， 你老婆会系咁打电话揾你，啊，打爆公司电话， 会唔会因为咁所以先至更加容易过啲日子？因为冇咗部手机， 静咗 系啊！你唔好揾我咁多啦，冇手机啊，反而咁样仲容易过啲日子。 冇手提电话，连传说对决都打唔到，啊。 系啊， 点算啊？你星期一节目做唔到啊，讲电竞你连电话都冇啊！ 但系你又要谂下，啊，当你喺深山生活嘅话，其实你啲时间都唔会用嚟玩传说对决。我相信你应该周围去猎食啊，真系咧忙住去为你嘅生活张罗。照计就冇乜时间打机，所以我衡量过之后，我觉得为咗自己嘅生活更惬意咧，应该系喺香港会好啲。冇电话玩嗱，因为嗱，坦白讲，我明白你讲咩嘅。其实你话即系生活喺而家我哋呢一个世代入面啦， 嗯， 即系就算你唔好讲话手机先啦，你讲紧智能手机啊，再进一步吓， 嗯， 有好多人冇个智能手机咧，已经系好似生活唔到落去噶啦嘛。 唔记得带电话仲惨过唔记得带银 包，系 啊 系啊，嗱呢一个我系明噶，但系因为其实我呢一啲身边呢一类嘅朋友咧，系，嗯，因为佢哋真系同嗰个。即系网络世界接轨到一个地步咧，系你见到佢哋咧，稍微咧有五分钟唔掂部手机，唔碌下，即系嗰个上网嘅平台啲 platform 咧，佢系有种好似俾蛇咬嘅感觉嘅， 啊。 即系如果你去到咁严重嘅话咧，其实可能学你话斋，哦，我喺深山生活，我每日咪就食树叶咯，食树皮咯，咁但我唔好手机，我唔得嘅，咁 我要打机， 我要打机，或者我要上网系咁 check 嘢，咁样 要复嘢。我要 upload Facebook。 因为谂下，如果我喺深山嘅话，喂，我大把地方可以放闪啦，系咪先？我行到条溪间嘅时候，我又插一张 selfie 一张。 我同溪间 系啦，跟住我去到咧个树窿嗰度嘅时候，我又插一张咁样样。 我同树洞。 跟住你谂下啦，我呢三个月，哇，仲唔系人生最精彩啊？我嘅 IG 啊，或者我 Facebook 唔爆。like 好原野啊！ 咁嗱，如果我系呢一类人嘅话咧，我就或者会选择深山。 哦， 但系好明显，我真系唔系呢一类人。 系啦， 所以 可能你嗰个咧，好成日问你，你系咪朋友嗰，那个 系啦， 就需要啦。 可能佢就有需要啦，可能佢就真系会谂啦。对佢嚟讲，深山生活嘅牺牲大啲啊，定系冇手机嘅生活牺牲大啲啦？但对我嚟讲咧，就实在系太过容易拣啊。 嗯， 我就觉得。难我唔到啊！今晚呢一条两难题， 恭喜你！ 即系我唔知啊，咁阿 Winnie 你点拣咧？如果俾你嘅话， 哇，真系拣同你一样喎，喺香港冇电话用，因为我试过真系自己唔记得带电话，即系留咗喺屋企，而我妈妈系唔擅长用智能手机去帮我部电话解锁啦，同埋帮我登入睇下我部电话有冇咩来电啊或者短信啊，咁结果嗰一日系虽然冇手提电话有啲唔方便，咁但系其实市面上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你维持联络噶嘛，即系例如 Facebook Messenger、电邮，甚至系办公室电话咯，咁都可以。即是沟通到的，咁我又觉得当日嘅生活亦都冇因为咁而造成太大困扰，或者可能係搭车嘅时候係有少少空虚，而且当你望左望右所有人都喺度揼低头嘅时候，而当你自己呢就可能係望住窗外嘅景色，咁，那个感觉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好在我本身都唔係一个手机成瘾嘅朋友，咁所以呢个情况我都好容易揀嘅。 系啊，虽然咧今日啊，即系 Winnie 嘅呢个两难题咧，好似考我唔到，但我明你即系背后咧呢个两难题嘅设定。我想 twist 少少嘅话咧，我觉得个感觉咧。 真係会难揀啲。因为其实我自己理解一下你去设计呢条题嘅时候呢，就想讲就係话你係一个深山一个原始嘅地方，可以呢即係有一啲所谓嘅文明嘅科技可以用到嘛。 嗯， 咁而呢我觉得应该喺嗰个嘅即係都市生活入面呢，应该嗰个方面呢有一啲嘅调整，就係话呢喺一个文明嘅社会入面，但你要用原始人嘅方法过活。 例如果咁样讲， 即係话 飞鸽传书。 啱啦，嗱，交通工具唔可以用，电视唔可以睇。 点过海呀、啊？ 嗱，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就要谂办法咯， 自己扎个山板过去咯。 唔系，咁我哋可以谂下嘅，即系嗱，我觉得个设计嗱，先唔好讲话交通工具啦，咁样我哋或者褪一步啦，即系可能例如话，除咗智能手机唔用得之外，即系基本上好多平时我哋生活上面啦啲享乐嘅科技 唔可以，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我哋着量啦，即係好似你话斋，你话过海咁点过啊大佬。 游水啦。 係啦。咁啦，除此以外就其实再讲啲轻轻啲嘅，例如话可能你屋企煮饭食不能够即係咁简单用微波炉叮啊，电视唔可以睇啊，唔可以听歌啦，唔可以 MP3 嗰啲啊。 电台呢听唔听得 啊？梗係唔得啦，你讲緊嘅系一个原始嘅生活啊嘛。嗱即係如果咁样嘅话呢就真係难啦。即係嗱咁样样揀嘅话，可能你就会选择系咪喺深山度过呢。嗱我唔知道，因为其实调返转个心头难受嘅地方就系咩呢，你喺一个文明嘅都市生活喎。但係你见到周围嘅人都过緊文明嘅生活喎。 係啦，即係好似同朋友食完晚饭嘅时候。 係啦。 我游水返去呀，拜拜。 係啦。嗱而你自己呢就系、是、要用一个比较原始嘅方式去过你自己嘅生活嘅话，嗱如果俾你揀你会点揀啦。 哇。 嗱我知呢 ,Winnie 其实真係好唔愿意喺深山过活家。 咁我都会揀喺文明嘅香港度生活嘅。 感觉安全啲呀、 啊、一嚟安全啲呢，二嚟就係、是、即係我觉得我会喺咁样嘅生活呢，喺香港会成为一个新闻焦点。 但你坦白 说全部嘅朋友会搵我。 你返屋企嘅话呢连灯都唔可以开喎。 啊，咁啊，即系更加有大条道理同老细讲，我要早啲收工啦，因为我屋企就冇灯开。 但你老细系唔会睇出嚟嘅， 点蜡烛系嘛？咁咪点蜡烛咪得咯？同埋我住十八楼啊，真系要爬楼梯，真系有啲辛苦啊，真系唔系讲笑的。咁你呢，你会拣都系照喺深山？ 喂，咁啊唔系，如果咁样嘅话咧，我选择喺深山啦 、啊， 我真系选择喺深山啦。 因为你唔想成为大家嘅焦点，同埋被标签为异类。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系咁嘅话，我反正都系要体验原始生活啦。咁我索性入深山体会咯，即系我觉得嗰个真系一个体验啦。即系你喺香港要勉强自己过一个好原始嘅生活，其实就捉虫嘅，我觉得。 哦，即系见到隔篱嘅朋友就喂。打唔打机啊？今晚唔啦，我冇手提电话。 嗱，嗰个我觉得系咧，单纯地系提升自己嘅生活难度啫，同体验唔系话太有一个好直接嘅关联嘅。 哦、 即系如果我真系想体验原始嘅生活嘅话，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呢个首先好紧要先啦。 系 咁啊，再加上你都人生有几可有咁嘅机会啊，系咪？咁啊，而家话俾你知，喂，你真系要去体验原始生活咯，一系选择喺一个都市入面体验，一系咧就去一个山区嗰度体验。咁我选择山区咯。 哦，即系好似电波少年咁样咯。 系啦，啊，咁我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有意义嘅体验嚟。 系啦，翻嚟又可以分享一下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